烟花落，回忆谱成了歌。年华落，最后慢慢沉默。有些失落，有些不舍，心中的涟漪倒映美丽烟波。那些承诺，那些收获，有什么遗落？我爱过那些遗留心中的歌，我牵着快乐路过迷人烟火，淡淡青涩慢慢也被吞没，花开花落也会忘记疑惑，灿烂炙热星光闪烁，远方辽阔，曾经也深爱过。忘了承诺，忘了收获，平淡生活。我爱过那些遗留心中的歌，我牵着快乐路过迷人烟火，淡淡青涩慢慢也被吞没，花开花落也会忘记疑惑，灿烂炙热星光闪烁，远方辽阔，曾经也深爱过。记得那些年少时的疑惑，谁年华沉落，谁轻声在诉说，年少轻狂谁不曾疯狂过，回忆铺满最熟悉的角落，路灯闪烁，遗忘辽阔，现在也深爱着。